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八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前铺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风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道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由于北京城的旧城改造，很多地址现在已经紧紧的存留在档案之中了。作为北京人，我们不应该忘记，在很多已经树立起钢筋水泥丛林的原址上，有着不该忘却的北京的根。就拿宣武门外的街54号56号来说，当然这两个门牌地址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了，但是如果您是陕西韩城人，如果您听过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个故事，就一定得记着这儿啊，是清朝的状元曾经主审和珅案的主审官王杰的故居，后来这儿又叫韩城会馆。有关王杰，有关韩城会馆，又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。今天呢，又到了我们说王府故居的时候了。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就是已经被拆除的一座名人故居——王杰故居，也就是后来韩城会馆背后的故事。当年的韩城会馆啊，每年都会撰写新的门帘，并且必然上下联的第一个字要分别冠以韩城这两个字儿。那么有一年的门帘它是这么写的：韩园进阶长安道，城市直穿宣武门。此外呢，韩城会馆还贴出过这样的门帘：韩国当年为乐土，城池自古为神经。什么韩跨龙门来紫气，城环雉蝶看黄流等等吧。什么叫雉蝶？就是那个城垛子，那就叫雉蝶。韩城会馆啊，原来是乾隆年间兵部尚书王杰的府邸。这个王杰很有故事，自幼家贫，勤奋好学，精于书法，后来呢经常为乾隆代笔，所以咱现在拍卖会有时候看乾隆书法，有可能就是王杰写的。在王杰的晚年呢，挺身担任这个审和珅的这个主审。在后来王杰病故以后，他的府址就改为了他的籍贯，就是陕西韩城香贤祠，就是韩城会馆。当年呢，陕西籍的会馆在京城有30多处，唯独没有韩城会馆。王杰在生前两袖清风，没有多余的家产留给后人，反而把唯一的这个宅院给捐出来了，由同乡会改建成韩城会馆。所以当年韩城人都非常感念他的恩德呀。当年的会馆里边供着司马迁、王杰以及数位韩城人杰的像。因为韩城的应试的举子多都住在这儿，纪晓岚呢等这些个名士都上这儿来，所以呢当时的一个非常好的对联嘛，也在会馆的这个柱子上 挂着，写的是浮萍飘湖海，到处香风皆是水，时雨洒大地，满山遍野得知音。当然后来韩正会馆被拆掉了，这个历史遗迹也就无从考证了。在杜景乐所著的历史小说《状元王杰》当中有这么一个关于王杰的故事，我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。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，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。 王杰字伟仁，号兴元，是陕西韩城人，公书善文，博学多才。在北京会试呢，有一个三破哑谜阵这么个动人的故事。当时呢，大街上人们是忙忙碌碌，东南西北，反正都是在为自己的事儿奔走着。各种车辆，当然都是木头车啊，小贩的各种吆喝声。这个时候呢，王杰跟几位文人举子，什么赵毅呀，什么胡玉堂啊，在京城的大街上散步。就瞧见有一个白胡子老头面前呀，摆着一块白布。他们几个人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就涌上心头。匆匆就向这个白胡子老头走去。走到跟前呢，看见那块白布上放着一个神态豪爽的白木头人儿。这白木人儿啊，右边放着一个白酒壶，左边放一个白酒杯。他们先是从头到脚看个仔细，然后又拿在手上好奇的琢磨不定。举子们呢，看了半天也没明白什么意思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白胡子老头看着这些举子们激动不已啊，右手呢把胡子捋了捋，拭目以待，却笑而不说。反正这几个举子呀，谁也不明白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谁也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。其中有一个就问王杰：“王杰兄，你是龙门才子，必有高见啊。这白木头人跟酒跟酒杯是什么意思啊？”这个王杰呀，低着头，他提起白酒壶，倒了一杯酒，慢慢的呀，就浇在这白木头人上了，紧接着再倒了一杯，毫不客气的一饮而尽，然后不声不响的扬长而去。同伴们一瞧他一言不发，胸有成竹，觉得很奇怪，那王杰你得说什么意思啊？王杰回头一瞧，你乐什么，你说呀。王杰说，你各位，这叫白喝酒啊，不要钱。同伴当中有一位江南的进士，叫曹华章。他一瞧这个王杰貌不惊人，未必有才华。他把辫子往后一甩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就问：你这么做这是什么典故啊？王杰坦然一笑：这不是典故，这是哑谜。相传啊，唐代大诗人李白独自大饮，醉卧长安，观者爱其才而怨其行，有好心者留言规劝他说一人不饮酒。那个白胡子老头呢，借此啊摆迷阵，劝世人要戒除这些个无名之酒。先敬那个白木头人，那感情就是李白，然后自饮，就自己喝酒，等于是俩人对着喝酒，等于是一人不饮酒。有点意思。结果大家伙也不知怎么着，说说笑笑这一走啊，到了安定门，又一次跟这白胡子老头碰上了。这老头呢，面前摆着一块白布，布上啊 跪着一个结实雄壮的白木头人，白木头人头顶一文钱。这些个举子们呼啦又围上来了，哎，这个琢磨琢磨，那个想想，那意思，谁要先把这个谜想出来，那不就聪明吗？那不就有学问吗？王杰呢就在后边，哎，也不跟人争论高下，很谦虚，在圈外边等着，听听你们能说什么。结果这些人啊，抓耳挠腮，搜肠刮肚，可谁也看不出个名堂来，只好让王杰来破阵。王杰呢又往前走，理直气壮啊，低头一瞧啊，他立刻从胸口的这个包里啊摸出一文钱来，恭恭敬敬的往这白木头面前一摆。白胡子老头深情的看着王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王杰呢就亲切和蔼的看着白胡子老头，这老头啊痛惜的握着王杰的手啊，俩人就开始哭上了，也不知为什么哭。白胡子老头哭哭又乐了，哎，把钱拿走，卷起白布走了。那胡玉堂啊以为自个儿看明白了，哼哼，明白了，你明白什么了？这是用词讨钱，利用计谋巧取私利。王杰把胡玉堂狠狠瞪了两眼，胡说八道，说那是什么意思？哎，白木头人双膝跪地，头顶一文钱，这是赵匡胤卖华山。据传说呢，赵匡胤驾坐皇宫，在这之前是嗜赌成性，而且输赢他必得得要。玉皇大帝呢就念赵匡胤是真龙天子下界，特派陈抟老祖下凡，在华山跟赵匡胤两个人啊下棋，杀得赵匡胤顾此失彼，满盘皆输，最后翻进了腰包，还差一文钱。他仓皇羞愧之际啊，就说我把华山卖给你吧，当抵押了。结果果不其然，等后来，哎，他成了一朝人王地主了，中国归他管了，唯独华山不上税。这白胡子老头啊，用这个来点醒，醒事必先醒民，醒民重在醒心，这个道理，手法很精巧，用心很良苦，怎么能够不可理喻胡言乱语呢？哎呀，王杰一席话，众举子惊叹不已，一个个佩服的五体投地，大家伙儿就像迎接贵人一样，簇拥着王杰向皇宫方向走去。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说也奇怪，在皇宫门外啊，第三次碰见了白胡子老头，他脚底下又摆了一片白布，这白布上有一匹形象逼真的白木马，马背上配着两副玉石的鞍子，这鞍子上刻有长乐宫这字样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头两回是木头人，这回是马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回事？大家伙都不明白。于是王杰又出来了。王杰一瞧啊，当时从这白木马背上拿起一个玉鞍子来，怒气冲冲朝皇宫大门啪就给摔了，粉粉碎。哎呦，吓得众举子面如土色呀，这个在皇上家门口你哪能这样，怎么回事这是？一个个提心吊胆，咱们是考试来的，你这干嘛呀？可没想到白胡子老头不但没有大发雷霆，反而站起来呀，把王杰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好几十眼，和颜悦色的问，您姓什么叫什么呀？您是哪儿的人呢？老夫连摆三阵无人能破，你不会吹灰之力幽默诙谐的就破了，敢问你高姓大名啊？把这个玉鞍子摔了是什么典故啊？王杰深施一礼，学生姓王，单字名杰，乃是陕西韩城人，这个典故您这个是一马不配两鞍。据原始《列女传》云，孟老刚死后他的妻子啊 把这个寿衣棺椁都给他弄好了，又对他邻居老太太说，一马不匹两鞍，夫既死武器独生，愿与夫同棺共穴，就是我丈夫死了，我一马不匹两鞍，我跟他一块死。说罢就死了，自缢身亡。您这一个马上配两个鞍子，这不就是有辱古今贞洁烈女之志吗？这赵毅呀、啊，本来是神色很高傲，一听王杰这么一说，一想自个儿没想到，在旁边点点头。白胡子老头问赵毅：“你是谁呀？”赵毅说：“我姓赵，名毅，我是江南进士。”哎，白胡子老头说：“你姓赵，元代赵孟俯的赵，赵体字圆润清秀，结构严谨，而你狂妄自大，傲而不实。哎，意志已有退化，不可飞翔也是脆而不坚，你怎么能写下好文章呢？”绣花枕头啊。话刚说完，白胡子老头哈哈大笑走进皇宫，吓得卫士们慌忙啊磕头下跪。赵毅听说这个白胡子老头啊这段教诲以后，呆呆站着无地自容。哎，怎么他进皇宫了？赶紧问那门官：“这是谁呀？”门官一瞧白胡子老头走远了，这才问：“诸位啊，你们都是上这来赶考来的啊，你们怎么不认识当朝的朱学正啊？”哎呦，众举子这才明白，感情这老头啊为什么连着碰三回啊，专门堵我们来的。他是内阁大学士朱学正大老爷，不依访贤，要为国求贤。打这儿起呢，王杰在朱学正的眼里就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了，所以朱学正向乾隆皇上专折奏王杰才思敏捷，不顾通今，乃当世之英才，向皇上推荐了他。 徐徐道来话北京，京味文化最动听。 乾隆26年，王杰跟侍卫到了京城以后啊，也就是京城会试张榜之日，各地举子都来到午门以外看自己的这个榜文。王杰一瞧这榜上啊自个儿在前三名，很高兴，今日高中我就有面目见韩城父老了。旁边啊有一位山东的举子用眼睛死死地盯着王杰，一瞧王杰衣不华丽貌不惊人，就怀疑他没有真才实学，哎，就算中了也是走后门，估计这位自个儿也没中也不高兴，走过来打算起起哄啊找找茬儿。来到王杰身边把王杰打量了一番：“你中了，可我们看你不像个才子啊，像个乡巴佬啊，我们倒要当面考考你，我出个上联你能答上来吗？”王杰说：“您出吧。”孔子上孟子贤，自古文章出齐鲁。尤其这山东举子一拿山东话说出来，那意思孔子孟子都是我们山东人，你说吧。结果这王杰马上对答如流，说：“文王招武王墓，而今道统在西秦，还在我们陕西呢。”呵，周围人最起码都得佩服王杰这个文才汹涌啊，张嘴就来，这不容易。看罢了皇榜，王杰就奉诏殿试。皇上呢，哎，坐在皇位上轻蔑地看了一下王杰：“王杰，司马迁故里是韩城，你是出生在韩城，朕没去过韩城，但是韩城可不错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啊，只记司马迁啊，宋朝的宰相张生，甚至法门寺里那个清官赵廉，这都是哎你们那儿的人，这我知道。清代的也有不少啊，哎，什么刘印书啊，什么张廷书啊，这都是公师善文善书画啊，才华横溢，为人耿直的好官啊。这样，我呀出个上联，我考考你啊：东起明西长庚，南极北斗，谁为真天子？就是东方有启明星，西方有长庚星， 哎，南极北斗，也有说叫南辰北斗啊，都有。就这些个星星，谁是真天子啊？王杰张嘴就对了下联了，说春芍药夏牡丹，秋菊冬梅，我乃探花郎。嘿，皇上一听还挺快，他指着金殿边的竹叶图说，风吹竹叶龙摆尾，风啊吹这竹子好像龙摆尾一样。王杰呢，这个对他不算什么，张嘴就说，雨打梨花凤点头。嘿，不错，皇上说你这个风对雨，梨对竹，花对叶，凤对龙，头对尾，好，这都对得上，不错。那么当时呢，皇上啊就把一个外国使臣给中国送的对联拿出来了。那么外国使臣干嘛给中国送对联来，那意思就是啊，哎，让你们看看我们能写这个，通过这对联的这个词儿来骂一骂你们这中国，暗含着就是下战书这意思。上联是什么呢？写的是朝无相，边无将，无朝廷，天下俱危，尔将难免。就是朝廷里也没有相，边关也没有将，我们这个朝廷天下都害怕，你们这朝廷难免。这外国人啊就这么大口气。据说送了以后啊，乾隆皇上啊找这些个能臣来，这个能对下联，对上下联能赏千金。结果呢，满朝文武百官啊，这下联一个没对上来。王杰一瞧，嗨，这个不难啊，不难，你看文武百官都想领这千金，都领不上，你能给对上吗？王杰说，天难度，地难量，我中国乾坤度量，料也无妨。嘿，就是天也啊量不了，地也量不了，我中国是乾坤度量，料也无妨，就是你们想打你们来打来，我们历史悠久，人口众多，兵多将广，国力雄厚，你们能来打来吗？敢来就来打打打来。哎呦，皇上一瞧，写得好啊，这下联啊，唐代李白曾经醉写贺蛮书，您这简直是啊，哎，能比得上李白。于是乾隆皇上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御笔钦点王杰是头名的状元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德亮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，下边就是北京小曲了，咱们唱一个插曲，叫喜地欢天。这是清朝啊，祝寿啊，什么这个好事啊，就这个时候的这个唱的这么一插曲啊，主要当然是结婚的时候唱这个，这祝贺人结婚。怎么唱的呢？您听听我给您唱。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，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徐德亮话北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受用福全。